据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8月9号报道，南朝鲜统一部在今年7月以违反南北交流合作法为由，要求南朝鲜基督教教会协议会11名成员交纳罚款等干出了无理行为。南朝鲜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和解统一委员会谴责当局的此举，说该团体于6月在海外同北方的宗教团体进行了会谈，而统一部则把它说成是非法接触，并施加了极不妥当的处罚。